长假不够用，专家认为人们之所以感到假荒，是因为现行的休假结构不合理，应该恢复五一黄金周，并且在八月增设避暑黄金周，只需要新增五个休假日，其中两天放在原有三天休假基础的五一期间，另外三天放在八月连休周末。这个提议听上去确实还不错。经中国旅游研究院测算，2018国庆期间，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7.26亿人次，同比增长9.43%，实现国内旅游收入5990.8亿元，同比增长9.04%。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意见，加大对抗艾滋病、结核病等重大公共卫生防治基本药物的政府投入，降低群众用药负担。财政部消息表示，正在抓紧研究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措施，让企业轻装上阵。央行宣布，10月15号起，下调大型商业银行等机构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。国家能源局印发行动计划，提出明确电力应急产业发展方向，促进电力应急产业发展。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全国资讯内容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经典九六九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，心间开启花一朵。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。 点在我心内的一首歌，不要只是个过客，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， 一首歌， 无论结局会如何， 好想问你。生命留下一首歌，无论结局会如何。 你是我心的 是我生命的一首歌， 想念汇成一条河， 想念汇成一条河， 好想。 生命留下一首歌， 不问结局会如何。 手牵手的完成，却在背一的时间错过对的人，抓不住幸福时分。遇上了错的人，

倦了，泪也干了，这份深情难舍难了，曾经拥有天荒地老，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，这一份情永远难了，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，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，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， 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。 我是组长， 是不是又在享用美味的下午茶了？但是好东西千万不能独享，叫上几个好朋友一起聊聊天，分享一下彼此的生活吧。我是张信哲。 每个人的生活中都需要读书的积累，不读书有千万个借口，而读书却不需要理由。人有多少知识，就有多少力量。请记住，你读过的书，吃过的苦，都会铺成你脚下的路，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。在下午的时间段，继续陪你来听歌。 会是什么样子？王子公主，完美的生活，到底怎样才是不再爱了最好的结果？那些爱恨两难，贪心闯祸，谁会是个迷惑。无论因为自恋所以自私变得自我，还是心思着火自意摸索终于失落，无爱让人寂寞，是爱更难洒脱，爱让人坚强，让人虚弱，让人受折磨，有人心痛难过，换个人又卿卿我我，有人很想看破拒绝再说爱你爱我，谁都没有把握，靠几句承诺能否在荒芜爱情的沙漠开美丽花朵。无论因为自恋所